送远方送你的话，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35%， 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三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高峰期间气温仍然较低，出行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目前来看，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北三环安贞桥到蓟门桥由东向西，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由南向北，以及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八角桥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由市妇联联合第二书房研制的第一书包项目日前发布成果。这项针对0至3岁孩子阅读启蒙教育的项目，目的就是帮助新手父母抓住孩子的阅读敏感期，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近几年的高考关于阅读能力的考察已经不断加强，阅读能力的培养不仅仅局限在课堂上。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父母该如何培养阅读，如何让阅读成为一生的习惯？即将到来的寒假，又该给孩子如何安排阅读时间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别让敏感阅读敏感期从孩子的身边溜走。我们将为大家请到的是第二书房创始人、阅读起跑线计划的第一书包项目总负责人李岩老师，以及第一书包专家组组长、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馆长王志刚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块儿来交流。关于读书的话题，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互动啊，来讨论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号，和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呢一会儿来探讨和交流。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今年本市计划新增幼儿学位约3万个，将对所有幼儿园园长等进行全员培训；教育部30号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北京大学正式成立现代农学院，下设4个学科方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二孩扎堆来到，本市学位供给面临严峻挑战。预计到2025年，从幼儿园到高中将增加学龄人口100万。在29号的市15届人大一次会议第4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本市计划新增幼儿学位约3万个，将对所有幼儿园的举办者、园长和老师进行全员培训，并出台加强学前教育管理意见，构建全覆盖的幼儿园质量评价体系。市人大代表魏爱民建议政府在规范已有幼儿园教学质量和社会标准的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恢复厂矿、学校和机关自办幼儿园。 持人大代表、陈巴黎联合12名代表提交了一份议案，建立利用借助目前各个社区已经普及的公共文化资源，探索创办公助民办的社区书店，以场地换服务，减少政府投入，简化管理，可直接有效盘活闲置文化资源，发挥各自优势，互助短板，为百姓提供更便捷的文化服务。教育部30号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这是向全国全世界发布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此次发布的国标涵盖了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包括全部587个本科专业，涉及全国高校56000多个专业附点。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既有规矩又有空间，是首次颁布国标的一大亮点。所谓的规矩，就是对各专业类提出统一要求，保障基本质量，而空间则是指为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留有足够的拓展空间，形象地说就是保底不封顶。以此次经济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例，提出了4+4+X 的发展计划，依据各高校的培养目标，制定多样化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方案。经济学类专业教职委主任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原校长王广谦介绍说， 专业必修课程体系当中，我们设计了一个4+4+X 的这么一个课程体系。第一个是，就是既是专业基础课，又是专业必修课的4名课程。第二个是呢，是必须开设的4名专业课，也是分到专业每个专业。X 呢，就各个高校根据你的培养目标自主选开的，也是必修课程，你自己选的。这样既体现了各专业培养的基本属性，又为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和特色预留了空间。 此次国标与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人才3个一流紧密结合，这也是2018年教育部工作要点提出的重要任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按照2018年教育部工作要点要求，下一步将公布6卓越1拔尖计划2.0版专业建设名单，预计在中共20大召开之前，国内20%的专业将达到世界一流。 6卓越1拔尖计划2.0版。我们把它形象称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领跑计划。这个领跑计划今年要想有2个非常重要的实招。第一，我们将推出这个6卓越1拔尖这个建设的国家一流专业的10000个专业建设的计划。这10000个专业是什么概念？就是在高等学校里边56000多个点里，它大体上占2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让20%的这样的专业经过若干年的建设以后，我们想20大召开之前，我们有中国有20%专业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第二个，我们再鼓励和推动省市各地方建设10000个省级一流专业，也就是它的省队。我们想通过这2个10000，国家队的10000个专业和省队的10000个专业，也就是占中国高等学校专业的40%的这样的专业的数量，然后建成国家队，建成省级一流队，来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日前，北京大学经研究决定正式成立现代农学院，并聘任中科院院士许志宏为首任院长。据了解，现代农学院将立足于北大学科优势与国家重大需求，聚焦国家农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关键问题，吸引全球顶尖农业科学人才，开展一流的农业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为国家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前沿理论支撑、核心技术以及智力和人才支持。根据学校规划，现代农学院为学校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单位，下设4个学科方向：作物遗传与发育生物学、农业生物技术科学、农业经济与管理学、食品安全与营养学。市人力社保局29号公布了2018年京考笔试合格分数线，其中报考市级机关一般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满60分，且满分满110分；报考区级机关一般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满60分，且总分满105分。 报考乡镇街道等基层一般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满60分，且总分满100分。考生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成绩。2018年北京公务员考试资格复审工作于1月30号到2月1号进行，调剂职位和符合调剂条件人员名单将于2月5号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统一公布。第二届全国教师专业发展学术会议27号在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召开，活动现场，中国教育学会钟炳林会长指出，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要面向网络教学的新挑战，关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教学方式。通州区教研中心副主任、北京教育学院通州分院副院长苏金玲表示，在新形势下，通州区主要采取研学共振的方式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研修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示范引领，带动学校干部教师改变教育观念，以学生为中心提升区域教育教学水平。昨天一场别开生面的家长教育视频课程在房山区万科邻里中心播放，视频里知心姐姐卢琴老师和家长分享作为智慧父母提升孩子成长的秘诀，台下很多家长边听边在本子上认真记录。这是三宽家长学校的网络直播课程第一次走进北京社区，现场中国关工委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万科邻里中心社区示范校正式启动，在线家长学校正式落地社区。据了解，社区示范校计划在全市推广，今年16个区各设立一个试点，争取3年覆盖本区3600多个社区，同时力争为每个社区免费培养2名家长教育骨干教师，确保家长教育能够落地生根，常态化发展。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呢，将围绕着阅读敏感期来进行啊，别让阅读敏感期从我们的孩子身边溜走。具体话题呢，我们将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块来交流。那么听众朋友可以随时的登录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公众平台啊、在线和我们嘉宾呢进行交流，可以说说您的看法。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由市妇联联合第二书房研制的第一书包项目日前发布成果，这项针对0至3岁孩子阅读启蒙教育的项目，目的就是帮助新手父母抓住孩子的阅读敏感期，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近几年的高考关于阅读能力的考察已经不断加强，阅读能力的培养不仅仅局限在课堂上，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父母该如何培养阅读，如何让阅读成为一生的习惯，即将到来的寒假又该给孩子如何安排阅读时间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的话题，别让阅读敏感期从孩子身边溜走，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书包专家组组长、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馆长王志庚。王馆长您好。哎，跟听众朋友打一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再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二书房创始人、阅读起跑线计划第一书包项目总负责人李岩。李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两位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阅读的事儿。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个题目呢叫这个不让阅读敏感期从孩子身边溜走哈、啊、那我们这个阅读敏感期指的是几岁到几岁？那我们的阅读应该从什么时候来开始呢？王馆长。 阅读敏感期呢是针对学前儿童这个提出的一个叫做理论吧。主要呢是针对的是 0到3岁，这个婴幼儿时期啊，是正好是孩子学习语言、建构思维的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孩子学会阅读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婴儿，就是儿童的阅读敏感期。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阅读也就应该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没错， 0岁到3岁哈。好，那这个呢大家可以这个概念哈，其实孩子一出生这个阅读就开始了。我知道可能很多这个年轻的父母是不是胎教的时候就开始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那也就是说儿童的早期启蒙啊，应该从0到3岁啊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就开始了。那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两位哈，这个第一书包的项目负责人以及呢专家组的组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一书包的项目是否也就是针对这个阅读敏感期的孩子准备的？ 对，是的， 李老师。 是的，就是2到3岁。 0到3岁。这个时间。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既然是阅读嘛，那我们就是说阅读要看书嘛。那么这个年龄的孩子，婴幼儿这个阶段，完全需要看父母，靠父母来为他们去选择书籍，或者说读给他们听哈，让他们开始有阅读的兴趣。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和妇联共同所做的这个项目，怎么样来为婴幼儿选择图书？我看到这个我们的专家库里边，其实都是特别那个有实践经验的啊，各个这个方面的可以说是专业人士。那王馆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从什么角度，用一个什么标准去衡量什么样的书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书包当中？ 首先说这个儿童阅读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就是儿童全面发展。这里呢我们从5个维度，一个呢就是关于儿童的语言维度，一个呢是社会维度，还有呢就是这个科学认知，还有艺术。从这5个维度呢，就是针对婴幼儿的发展，通过阅读来发展这5个维度的基础素质和能力，准备了这个一定的书目。当然呢，儿童的这个就是0到3岁，他是生理上成长发展于最快的一个阶段，所以从我们要按照不同的月龄去对它进行分段，然后针对不同月龄阶段的儿童，又有不同的在这5个维度上的一些书目的配置。 这样来挑选的哈。那么这个涉及的比如说是不是比如说咱们中国的有没有什么国外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有的，这个没错。就是关于这个选书呢，我们其实是坚持的一共叫做5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安全性原则。就是这个因为书呢它毕竟是一个物理的实体，它是有纸有墨啊，甚至有些地方呢可能还有一些橡胶啊塑料的这些材质。所以这些呢对于儿童的就是婴幼儿来讲，它有可能会有侵害 啊，就是健康方面， 健康方面，所以就是一定要有那个纸张油墨是安全的， 连这方面都想到了。 这是第一原则，安全性原则， 安全性， 包括那个，比如说我们学步期的儿童，他已经开始走路了，这个时候给他提供的书呢，必须是圆角的，因为他还走不稳，有可能会摔倒，所以拿着书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对他有可能造成创伤，所以这个呢，就对于那些书的圆，就是这个边角都有一定的考量。这个专门有一类童书叫做纸板书就是这个在，所以在12到16个月，我们给的有一定数量的是纸板书。所以就是它在不针对不同这个阶段的孩子吧，有不同的考量。那么第一原则是这个，第二原则呢叫做适用性原则，因为孩子从这个新生儿到会抬头、会翻滚、会爬，甚至会坐、会站，刚会说话和会说很多的话。那么大概在前24个月，就是0到2岁这个阶段呢，孩子的发育变化是很快的。所以针对不同的这个生理阶段的儿童，又要发展他的，比如说语言能力啊、视觉的注意力，甚至是听觉，包括触觉，甚至是有一些肢体，就是这个手眼协调，它在针对不同的这个生理上的发展也要配置不同的书。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针对，这叫适用性原则。具体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动动书啊，然后立体书、发声书啊，针对不同类型的书呢，会在不同的月龄会给到他们。 这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一说书就会想到书嘛，上面有字，然后顶多是还有图画呀，可能画会占得多一点。其实根据不同月龄的孩子，还是有 有它的区别的。 没错，那个区别有些还是很大的。另外第三个原则就是多样性原则。刚才那个杨老师您提到呢，就是说，关于文化背景的问题，就是有些书肯书嘛本身就是我们承认教给儿童的，它是一个文化或者文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集体集合体，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比如我们中国的和国外的。那书的它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知识背景文化背景方面，所以我们要掌握一定的就是这种多元性啊，不仅仅是说光让孩子看我们国外的中文的，也要有中国的，包括我们中国的也要考虑到不同民族的啊，这些都是有考量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第四个原则呢，叫做分级推荐的原则，就是我们这个书目呢总共呢是200本，但是50本作为核心书目，150本呢是作为一个扩展书目，所以就是这50本实际上是我们要求有条件的家庭啊，它是必读的，要孩子在这前36个月，他应该是都读到这50本书，就非常经典、非常好的书。然后呢，但是这个阅读量是不够的，所以它是一个入门，所以我们还有一个200本的一个比较大的书目，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去购买或者是借阅去阅读。这个呢是它是分了两级，一个是核心书目，一个是扩展书目。这个是第四个原则，叫分级推荐。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均衡性原则。这个呢就是要考虑到所有的这些书放在一起，毕竟特别是考虑到认知和科学还有社会这三个维度，让我们的孩子在特别是2到3岁的时候做好入园准备的时候，就是他从家庭走向社会了，参与社会的这些就是跟陌生人，包括跟成人、跟孩子、跟他的这个幼儿园的老师、跟小朋友去互动的时候，那要建构社会能力啊，比方说情绪的控制、自我的认知啊，包括这个甚至分享啊这些有很多方面的这些话题的需要孩子能够在入园之前要建立的。这个通过阅读可以积累这样的就是他的经验。其实阅读本身呢就是建构我们儿童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这些生活经验，能够让他在走向这个集体生活的时候呢，就是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那也就是说这些准备其实是通过这个36个月当中不断的去阅读，能在书中吸取的这些营养，然后逐步的这样培养起来，是这样吗？ 阅读呢，对，当然这个是可以这么说，是没错的哈。阅读本身建构的是间接经验，然后除了阅读，孩子还有真实的生活，他跟他的这个家里的就是家长也好，或者是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会有真实的生活啊。那个真实的生活，当然那也是一种很直接的经验，但是有很多经验呢，他不能够直接建立的，比方说爬山。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见过山。比如说我见到熊猫，见到大象，甚至是上太空，对吧？那样的经验只能通过阅读去建构。 所以有时候你看，有的我朋友圈里看很多这个朋友发跟这个就是这么点的孩子对话，都特别有意思。基本上就是根据书中的我看到了什么，然后跟妈妈一段就童言无忌的对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儿童的语言发展呢，实际上它有三个维度，一个呢就是口语，就是自然的我们这个语言生态，就是这种口语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书面语，就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感觉到自己的孩子好像学会了书里的语言，那是书面语。其实还有第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学语言。所以就像这些呢，当然主要的我们就是书面语和口语是在0到3或者是3到6这学前这一段，就是希望这个儿童们能够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积累着相关的词汇呀，包括能够正确的表达，然后能够区分的这个以不同语言的意思，就包括使用方面的一些规范，这些呢就是希望就是家长们能够注重通过阅读积累孩子的词汇，去在不同的场景能够活用，这就是其实就是积累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建构语言思维的习惯和能力。 刚才我们说题目叫这个怎么能够不让阅读敏感期从孩子身边溜走，那对于年轻的父母来讲，从孩子出生到3岁这个阶段就不能够放松这些阅读方面的培养他们兴趣的最佳的时间。当然这里面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哪本书像我们成年人一样哈，他是应该是在玩的时候应该这种兴趣就建立起来了。那我们说这个阅读呢，我们说一开始要有读书的兴趣哈，然后呢再培养到这个阅读的习惯，再到我们现在常常挂在嘴边的说我们的阅读能力，那么这些呢都应该是随着孩子不断的这个长大一点一点的长大，然后呢来培养起来的。那也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在孩子的阅读层次上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比如说从兴趣到习惯再到能力的培养，中间是如何来划分的？ 啊、哦，这三个其实并没有说严格的一个分界，它和咱们身体发育还不太一样。 嗯， 这三个主要是人的精神发育的三个层次。 嗯， 阅读兴趣了，其实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有阅读的兴趣，会发现都喜欢花花绿绿的。对吧？这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大的阅读，喜欢好奇的好奇心，这其实是一种大的阅读。 所以说，这种兴趣其实就是家长你要给他的。 对，这个时候他自然是需要的，他有的。但是呢，我们叫呵护孩子阅读性，你要呵护好，你不跟他就得不到，他也不会要。 对他不会， 他不会要。所以我们这三岁孩子之下还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就是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你要给他， 你要给他，他你要知道他要什么，要好的、美的、鲜艳的东西给到他。 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应该是父母的责任 最核心、 最大的。 没错，这个最大，因为孩子是不会要的。 对。 但这个时候你不给他，你如果不懂，你不给他，他还不要。错过了就真的是真正是错过了。大点儿可能后来他会要，你不满足他和满足他是可能两个。第二个就是那个阅读习惯，阅读习惯就是前一个上面的，当他有了阅读的兴趣了，你呵护好，跟他足够多的满足他阅读需求的呢，他慢慢自然就会有了阅读这个习惯了。有了这个阅读习惯，这个过程中是比较重要的阅读习惯，就是他得有一个时间的积累。这个习惯的养成，它真的不是这个短时间的形成的，就是要足够好的经典的书给到他，那么让他从中呢获得愉悦感、快感，那么他就越来越喜欢，这就有了习惯了，是吧？但他看得多了，这是量变，量变到质变，这个飞机的从起跑到起飞，跑道的滑过到起飞，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阅读能力。阅读能力呢，可能就是外线。就能看得出来，比如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我们家长都知道，比如期中、期末考试，越往后考，越考试你的能力，其实不是兴趣，不是习惯，就真的是你的果就出来，结果的果就出来了。 我们刚刚说到考试了，其实就是如果先抛开考试啊，就看平常我们，比如说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就是读一篇文章，包括读一篇小说。马上立竿见影就看出来每个人的阅读能力的高低，有的人可能十分钟一篇都读不完，有的人一目十行半本出去了，这真的是一个阅读能力的。 有的是快速看完，他能马上能总结出几个关键点给你分享出来，这是真正的能力。 所以说最后我们其实要想达到的是一个阅读能力的提高，但是这个阅读能力呢，是确实是应该从小就开始培养的，而且从兴趣到习惯到能力，它不是一天两天可能就能够完成的。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您的孩子还小哈、或者说想要一个宝宝的话，我觉得刚刚好哈、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如果说已经错过了，比如说这个0到3岁哈、那也还，我觉得还可以哈、也还可以 阅读， 慢慢 从来都不晚， 不晚哈、只不过呢是可能越早越好。当然了，作为父母来讲，怎么样能够选对书、选好书，那对于孩子的这个提升可能会更快一点。好，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吧，我们和两位嘉宾呢来继续交流有关阅读的话题。那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呢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啊，关于阅读，那不同的阶段，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我们父母的阅读陪伴又该有什么样的侧重呢？在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用声音致敬经典，听健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

就是阅读只要手捧起书来从来都不晚。 嗯， 但是呢我们要有意的呢去选择性的去阅读，把阅读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不要刻意的去阅读，就是阅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我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了，阅读太重要了，那我们家现在从今天开始都阅读吧。其实也不必刚才说您那么刻意，那您觉得父母怎么做自然的就能把孩子的这个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培养起来呢？ 我的经验呢是这样的，包括我周围很多的朋友啊同事的经验，就是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啊，家庭的阅读环境非常重要。 嗯， 包括要有书，包括书架，然后家长一定是个读书人，要喜欢书。嗯，最重要的就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喜欢书这件事，读书这件事情上呢，家长的身教大于言传， 就是 你说十遍八遍天天训斥孩子都没用的。 没有， 我们很难想象说你家长说你去读书，然后家长让孩子去读书，然后家长自己看电视打游戏玩手机，这个是培养不出一个爱读书的孩子来的。 所以家长首先要读书。刚才我们说了，那很多的家长您说不一定都是读书人呢，是吧？也可能是跟这个读书没什么关系的其他行业的。 就是关于阅读这件事情，我有一句话我想先说哈。 嗯， 就是在学前阶段，特别是零到三岁，是我们让就是孩子学会阅读，就是学会阅读这件事情很重要。它就相当于我们人其他的技能一样，比如学会说话，对吧？学会其他的技能，包括开车，长大以后学会开车，学会阅读很重要。然后阅读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这持续一生的这样一个技能，他通过阅读去学习。现在我们这个成人啊，无论你做任何事情，阅读都是最基本的，你学习获得信息去进行交流啊， 能力 这样啊，一个基础能力。所以阅读又不是简单的说我会认字就叫阅读了，其实不是的。阅读是有方法的。阅读也不是目的，阅读的目的还是获得信息，对信息进行甄辨。然后还有就是要去表达，要形成自己的思维和观点。 这是。那么在孩子的不同的阶段啊，我想父母的这个阅读陪伴就特别重要了。零到三岁，那父母完全是主导的哈，为他选择书，为他讲书。那么在孩子逐步的成长起来之后哈，父母的这个阅读陪伴要有什么样的一些侧重呢，李老师？ 刚才文官说这个很对，我再需要补充点是干嘛，就是这个阅读能力啊，不存在这个阅读啊，不存在是什么时候晚了，错过了几岁，因为它有时代性。你说前十年、前一百年，你看两到三岁是不是就阅读习惯就 没有 啊？那都没有，我们有那么多的文豪啊，有那么多的伟人啊，是吧？那再过若干年也是呀，说它有很强的时代性，说你只要重视了就好，这个大可不必这么纠结。人生嘛，总会有一些不完美的。这是另外我们常说，生孩子、养孩子都是有三变工程。变生孩子，变养孩子，然后呢变后悔，变养变学习，然后变后悔。这种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起码把这个要放松下来，然后我们干嘛，从明天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重要，重视起来就够了，根本不用跟别的比，也必须纵向的跟什么人去比啊。这是我一个小小一个建议给家长的。刚才你说的那个家长的环境这个问题是吧，家长这个怎么做， 家长要怎么陪伴，比如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啊。 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越小越好，这孩子在发育过程中应该是渐行渐远的过程。他越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对他的影响是越大的，越往后走了你的影响是越小的。 我来再说一下我的观点哈，补充一下。我觉得共读，亲子共读可以持续一生。不仅仅是说我们零到三岁学前阶段亲子共读，其实等我们孩子上了小学中学以后，甚至到了青春期，当他到了成年人以后，都可以共同阅读一本书，通过阅读去交流去对话。因为我们其实书跟我们成人和孩子之间，包括成人和成人之间，建构了一个非常好的对话的入口。通过对话阅读之后的交流，可以互相启发，增进了解，更重要的是分享我们不同的观点，然后可以让书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是带给我们一个集体的，就是通过共读啊，通过阅读可以增加对人的了解，包括对人的引导，对孩子的引导，这个是阅读的功用在哪里？就是给我们一个对话的话题， 让我们人与人通过对话增进理解。 他这个共读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抛开，比如说一个家庭当中父母和孩子的共读啊，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什么书友会啊什么，也包括我们这样的形式的共读。 阅读呢，儿童的阅读一共有三种样态，我们把它叫做三个场景。一个呢叫做亲子共读，这个发生在家庭，大概在0到6岁这个时间，学前儿童为主啊，0到6岁叫亲子共读。第二个呢叫集体阅读，就是在小学或幼儿园里发生的，就是老师带着学生啊，包括在图书馆里头啊，在一些公共的阅读空间，陌生的孩子或者一群孩子在大人的领读下去共同阅读一个文本，这叫做集体阅读。第三一个呢，它是我们常说的，就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就是个人阅读或者叫自主阅读，就是一个人一个孩子拿着一本书自己去读啊，就是一个读者一本书，这是最常规的这种阅读的场景和样态吧。所以一共有三个场景。我们前两个场景，无论是这个我们说亲子共读还是集体阅读，都是为了建构我们儿童的这个阅读能力，就是把一个儿童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成熟的有鉴别力的读者。 这都是从阅读开始的，所以说阅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观点哈。刚才我们说到了阅读可能是一个终身的事儿哈。有一位朋友说了，说在这个应试和阅读兴趣之间有没有一些矛盾？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就可以理解哈。现在您看这个中考高考它的这个考试说明当中都有提高阅读能力，尤其是今年2018年的这个北京高考的语文的高考说明当中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又增加了比如说经典的阅读啊，论语要加入，同时比如像这个古诗文啊要增加到72篇，包括英语也有一些相关对阅读能力的这个考察，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在应试当中啊也必须要考察的重点了。那我们的这个阅读能力的培养，对于正处于这个学龄段的孩子来说，对功课有什么样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目前哈家长来说 最关心的吧， 最关心的哈。 这个我来跟大家讲讲，因为我孩子比较大一点，他通过了高考。其实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有两种声音一直在左右，我们叫闲书。这个教材之外的东西好像都叫闲书，大家会发现很多家长就是不是考试的东西就别看。其实真的是不见得，而且很重要的是很多闲书往往会发生很大的作用。为啥？特别刚才提到我们高考的改革，高考的改革它意思它后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科学的支持在里面。阅读和写作应该是所有的人的能力的一个综合体现。最早我们过去考试就是一张卷子，就是特级制，就考一张卷子就把你能力都能考出来，它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看科目很多，但是它有个最大公约数，就是阅读和写作。比如说我们新的制度，我们要新的高考制度里面，语文增加180分， 150分。 其他的科目还有很多的科目呢，都有很大量的那个阅读在里面。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对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考察。这个是将来会越来越强。我们家长如果去面对说我们的学业考试和高考的关系的阅读和这个关系呢，其实啊，我们平常的阅读积累其实是跟孩子一个进斧头或者叫引擎，提升他整个的应试能力的，这是一不变应万变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提高他的阅读能力。因为你所有的知识他都在更新，所有的东西信息都在更新，唯独你的能力阅读的能力是可以一不变应万变的。那平常呢，我们的看书看报阅读习惯兴趣了，其实就让我们孩子获得了就是这种能力，也包括考试能力在内。我们看闲书看这些书，其实阅读能力里面有一个就是考试能力也在里面。 有两点哈，可能家长会说这个阅读能力好，有了这个阅读能力是不是说那我将来的这个考试能力就会有所增强。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的孩子比如面临着高考了啊，时间太紧了，您说这些闲书我也想看，想让他看，没时间看啊，这个之间的矛盾您觉得怎么样的解决？ 第一个可以肯定的说，我们这些和任何考试能力是正相关的，非常的正相关。如果是孩子稍微小一点，你可能会从容一些，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完全可以相信我，肯定是的。第二个关于高考，这磨刀不误砍柴工，但是你现在要砍柴了，那你是磨刀呢还是砍柴呢？是吧，再必然一个 这个阅读对你的能力考试能的提升，它是个慢活。 嗯， 就它是很慢活。你像这个高考是又紧急又重要的活，那这有个权衡。阅读它是一生的事儿，但高考可能就一次。 嗯， 是吧？多了也没几次，所以我认为这个，那你就能完全知道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紧急的， 嗯， 是吧？一些东西，什么名著啊，纯粹欣赏性东西，你可以往后放一放，但围绕你的功课的这种阅读呢，你可以加大一些， 嗯， 这两个是应该这样去处理紧急和重要的。 嗯， 去处理。 如果说有的家长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小啊，这个慢功夫我从现在就开始了，我慢慢熬啊，到高考的时候这阅读能力培养起来了。还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那我现在都高二高三了，我这个怎么办呢？刚才其实李老师说也对，这是一终身的事儿，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为这一个高考，是吧？终身，你要是现在比如说我十六七岁的孩子把阅读变成一种终身的事儿来做，那我们这辈子还长着呢， 对， 是吧？嗯，所以说阅读呢也是回到我们的什么时候都不晚，关键是怎么读，读什么，这也很重要。现在刚才我说到了这个经典文学啊，经典名著哈，已经这个进入了语文考察的科目。其实我觉得它可能是从考试的一种形式倒推，然后让我们家长和学生去关注去阅读， 读经典， 对，读经典。对于提高语文素养这件事情，我觉得毋庸置疑，它肯定是有的。那么，它对于其他，比如说我们的精神啊，我们的综合的素质，包括刚才您说的终身的学习和发展，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嗯，我来说，这个经典，既然叫经典，它起码有个经过的经在那儿，是吧？它是经过时间和读者考验的。 嗯、 这个中间其实是一个海量的大家众筹。大家参与一个筛选评选的一个过程，好的书它就能经过就沉淀下来就留下来了，不好就自然就没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基本上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我们来说它应该是经过考验的，基本上叫经典。就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是吧？叔本华曾经也说过，说人生极其有限，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书都过一遍。那最简单的最科学的或者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干嘛？读经典，风险是最小的。 对，还真是哈，所以说这是读经典，我们为什么要读啊？ 我想加一句，就是阅读这件事情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我们说除了考试啊， 哎、 除了是建自己的这种生活方面的习惯，获得信息啊什么、 嗯，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阅读可以建构人的文化信仰。 嗯， 就是这个，因为任何文本它都是文化的产物嘛。所以这个通过阅读，特别是大量阅读，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的文学经典， 嗯， 代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这些经典的典籍， 嗯， 无论是你是读原著还是读它的这个释文，都会对于我们一个人的精神成长， 嗯， 造成非常深刻的影响。而这个阅读对于人的文化属性塑造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经典阅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文化素养上的发展，这个对于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嗯、特别是中国人 嗯 很重要。 那如果是对个人是如此的重要，对于国家呢？ 那很多很多的个人就是 天天个人 就是国家、嗯、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正在推广全民阅读、 嗯、 现在你去看哈，我们放眼世界很少把阅读作为国家战略、 嗯、 以国家举全国之力在推动阅读，这个在我们在世界上来讲都很少的、 嗯、 所以我们国家从领导人到这个各个行政部门对于阅读的重视，对于阅读的认知，对它的重要性的判断，那是形成共识了、 嗯、 所以现在在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整合，从孩子抓起，阅读绝对要从娃娃抓起，阅读的工作就是文化的工作。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阅读是一个终身的学习哈，那两位老师肯定平常都是很爱读书的人，或者读了很多书的人啊，那也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亲身体会哈、啊，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就是说阅读给两位老师的这个生活包括工作都带来了哪些好处、益处或者说乐趣？ 嗯， 王馆长您来。嗯， 阅读我有两种阅读，一种是专业阅读， 嗯， 一种就是普通的阅读啊，我就说专业上阅读呢，就是让自己能够在专业上有所发展。比如说我是研究这个儿童文化的，研究图书馆学的，研究文学的，那我有专业的阅读，那个是一条永远的叫做什么上爬坡的路，没有顶峰，你找不到顶峰，它一直往前爬行。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就是这种大众文学的阅读，包括非虚构的，就是像传记呀、啊，像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这些，比如说这些，无论是图书啊、期刊，甚至是网络数字阅读， 嗯， 给我阅读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它让我能够保持一个开放的视野， 嗯， 就这个视野是我跟人去交流获得不到的，我只能通过文字的阅读能够知道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不同人的对一个同样的事物有不同的观点。这个呢是让我能够在社会上去进行社交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你应有的自我，同时要尊重别人，就是你的这些规范啊，社交的规范，这是包容、尊重，包括是具体到待人接物上的一些规范，通过阅读能够收获很多。 嗯， 我每天坚持阅读，其实在获得大量的信息，其实留下来的影响到我的真的是我最最关注的那些东西。 嗯，您每天要有时间去阅读，一般您都安排在什么时候呢？ 啊，我个人是两个时间段，一个呢就是读纸书的话呢，大概是在晚上，一般呢晚上呢比较安静了，一天的工作、家庭生活都处理完了，那晚上睡觉之前有一段时间去阅读，然后呢就是其他呢现在就是碎片化阅读比较多，比如说我来的时候坐在地铁里，我可能看手机，然后我还带了一本纸书，也有时间的时候，有空间的时候，我也可以拿出来纸书看一看，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还会就是。有大量的是这种工作阅读啊，比如说你要看电脑啊、回邮件呐 啊这些，其实应该是我们阅读是无时不在的，但是你要坚持自己能给自己能量的那些阅读呢，实际是最好是有一个任务表，每年比如说每个月每年都有一定的必看的书，必须要看的网站，甚至是公号，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嗯，都是学习。好，那李老师也给我们谈谈个人的这个体会，同时呢，这个寒假开始了嘛，也给大家我们的孩子们推荐一些哈可以读的书，你认为？ 先说是阅读这个吧，因为我自是学理工科的，是吧？所以我因为我最大遗憾就是学理工科有很。太少的机会去读书，在学校安排就全看自己，这真的是阅读的兴趣，阅读的习惯。我自己就从这有很多乐趣，我认为读书首先个人有很多乐趣，是人你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文字呢，能跨越时空，穿越到过去古今中外，我这是有很多乐趣的。你如果没有这些，就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动物，是吧？我认为人类文明这么多的东西呢，其实都在那个图书馆里，都在书本里面。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门进不去了，你就享受不到那么多的这样的非常精彩的这种发展，这么多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你阅读量大了，看得越多了，你和就刚才那个直观观众谈的，你离不开社交嘛，离不开和更多的外面人这种朋友啊、工作关系这种交流，你会发现你的知识面比较宽了，你和这些人你的共同点比较多，总不至于很孤独。 嗯， 其实你这样，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职场也好，生活也好，你也有很多的乐趣。 嗯，就是所说的视野更开阔，哎、 对, 对, 对对对， 能够跟人有更多的交流。 对 对, 对， 如果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上互相促进的话，那互相都是一个提升。 你看，说多了就是多频了，频道就比较宽了，兼容性就更好一些，朋友就会多一些嘛。 嗯，好，这是呢，两位哈，通过自己阅读带来的一些乐趣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说的这么这个有乐趣哈，那我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哎，我觉得如果说能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就是要走进去哈，通过别人身边的这个阅读的精彩，让自己也能够先走进去，然后呢去发现阅读的这个乐趣 哈。打开书就找到了。 从每天比如说翻两页开始，到这个几天读完一本，也像刚才王冠说给自己设了一个任务表，可以从那个比如说学术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再到生活方面的啊， 寒假那个、 都可以。寒假里，对 对，这个我跟 你补充一下，读什么？ 因为寒假，既然叫寒假，那肯定是学生。既然叫寒假，它这个节气这个节点呢，这相对来功课会少一些，相对整块的时间会多一些。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呢，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读几本自己喜欢的书，真正去享受一下图书给你带来的乐趣。一直想读一直没读的或者断断续续读的书呢，一个很长的时间呢，认真的读两本自己喜欢的书，体验一把那给你带来的乐趣，可能对你以后的阅读的生活应该有非常难忘的印象。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读这个该读的， 这个时候更多的读一些想读的。 想读的。 嗯。 好。好，那么想读的书啊，大家不妨现在在脑海里过一遍，说我有没有特别想读的书，一本、啊、 拿出十本来，拿出十个名字来，最后划一划，纠正哪一本是我最喜欢看的，列出一二三来就行、 嗯、 你肯定读起来的感觉不一样。 嗯，那李老师在这个寒假当中有没有最想读的书呢？ 哎，因为我没有寒假 啊、哦、您的碎片化时间， 我这个时间不像孩子那么多时间、 嗯、 我自己会有一些，有的就是我过去会留下来想看，要平常比较忙的、 嗯、 我都会放到我那个地方，就留着一个整块的时间看，比如我的出差、 嗯、 有些书我是专门出差带的，就是说有整块的时间，晚上有的书就平常翻的， 嗯， 有些书你越舍不得把它读完，有的书真的舍不得把它读完、 嗯、 就像细嚼慢咽的书呢，那就留下很好的时间去吃， 嗯， 这样就吃饭的一样，时间紧就吃简单的，吃快餐、 嗯、 有时间我们就吃个大餐、 嗯我们来看这个大家的一些问题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家里要有这个读书的这个环境哈。那刚才王宽也说了，比如说要书桌呀，要书架哈。有位家长就想特别提问，那我的家里一定要设置一个这样的环境才可以吗？ 其实如果条件具备的话，最好是有一个书房，可以就是家长跟孩子共用，一定就是得有很多书，书是最主要的吧、 嗯。 然后当然你有一个书架，有一个书房，包括书桌呀，这些都很好了、 嗯。 如果没有的话，家庭条件不具备的话，也没关系，可以去经常带着孩子，去书店、图书馆， 嗯， 啊，包括是跟朋友之家互相赠书、借书，这都很好、 嗯。 就是把这个阅读，他只要喜欢上了。只要建立了习惯，不一定非得说周围是特别多， 嗯 啊，那就是你只要是说能够获得这些书就 OK 了， 嗯，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尤其是孩子们可以在放假的时候，去走进图书馆多看一看， 就是第二书房嘛，是、 啊、 图书馆、书店、公共里面去读，家里不一定都有，但社会上我们就你比如说我们。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多好， 对， 包括第二书房，我们叫、嗯、都叫我们的第二书房， 包括现在社区里边都有一些这个书店， 对，公共公共的。 现在北京又开了好多24小时的书店， 还有很多这个叫做公共阅读空间。 嗯，对。 现在国家在推广全民阅读，现在公共图书馆也立法了， 嗯、 就是现在有很多，就包括刚才在新闻里也提到， 嗯， 有很多的这个。民办公住的这种公共阅读服务的地方、 嗯、 啊，这都很好。其实除了读书，特别是读纸书之外呢，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点，就是立体阅读。 嗯， 就是我们除了读书、读文字，还可以读人，比如说去图书馆啊、 嗯、 去书店呀、啊 嗯， 听讲座，听作者的一些讲座， 哎、 包括看通过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 嗯、 电影啊、电视啊， 嗯、 这都是立体阅读、 嗯。 也包括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个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嗯、 啊，行万里路，那你要走到大川上当中去体验，那也是真实的生活体验， 嗯、 直接的体验。所以这些呢，阅读本身就是一个人与世界对话的一个入口，书就是走进世界的一个入口。 嗯、 那你通过阅读可以。就是进行更丰富彩的人生体验。 嗯，好，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一块儿说到这儿哈。别让孩子的这个阅读敏感期啊从身边溜走。0到3岁必须要这个开始了，但是读书呢是终身的事儿哈，什么时候开始也都不晚。也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话题呢就先到这儿。那么从这个下半时段开始呢，我们将给大家呢安排的就是品读经典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品读呢就是七律长征，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有精彩的内容推送。谢谢李老师，也谢谢王馆长今天的参与，谢谢。 好，谢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关注气象，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正在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共同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长征》。 七律长征是一首七言律诗，选自毛泽东诗词集。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回顾长征一年来所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他满怀喜悦的战斗豪情。作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律诗，我们该通过哪些角度品读理解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好的，刚才呢我们收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指导雅坤老师为大家诵读的这一篇《七律长征》。下面我们要有请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孙立权老师和大家共同品读解析毛泽东主席的这一首《七律长征》。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孙立权，东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东北师大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东北三省中青年语文十佳教师，第四届全国优秀语文教师，首届全国百家语文名师。 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欣赏毛泽东的《七律长征》。 开国领袖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造诣很高的诗人。他创作的数十首旧体诗词在当代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诗词大概是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诗歌集。今天我们就欣赏其中一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七律·长征》。这首诗以震动世界的25000里长征为题材。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为了打破僵局，就要突破敌人的军事封锁，所以从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悄然出发。红军的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的工作人员一共85000多人连夜出发，向湘西进发。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这期间，经过浴血奋战，飞越关山重重，经过浴血奋战呢，死伤惨重，最后到达了陕北。中国工农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血肉之躯啊，写下了人类不朽的史诗25000里长征。这是毛泽东向全世界第一次解读长征的伟大意义，同时他也以旧体诗的形式表现这次长征的伟大。这就是《七律·长征》。我们先看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全景式的概括。毛泽东一开始就直抒胸臆，为全诗定下基调，这完全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革命家的情怀。万水千山尽入其胸怀，关山重重，炮火重重，红军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怕。不但不怕，而且只等闲，只看作是轻易寻常事，简直不把万水千山放在眼里。所以起首两句气势恢宏，总领全文。我们再看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颔联紧紧承袭首联，首联里的万水千山中的千山，这里有了具体的交代，五岭乌蒙山。而腾细浪和走泥丸也和首联中的只等闲紧密的照应着，所以首联和颔联联系的十分紧密。走泥丸与腾细浪是两个以动见静的夸张式比喻，红军藐视困难屡险如夷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老作家姚雪银特别赞赏这一联，他说：这腾细浪走泥丸，诗人是如何想象的，令我不禁拍案叫绝。我愿为这两句诗痛饮一杯。再看景联：金沙水派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里毛泽东的视线和回忆转向了水。如果说颔联里的五岭乌蒙照应了首联中的万水千山中的千山，那么 这里的金沙江和大渡河就照应了万水，万水千山就变得具体了。再次证实，万水千山绝非是夸夸其谈，而是有具体的证明的。红军长征路上不仅跋越了千重山，而且涉过了万道水。金沙江和大渡河这两条水的情况如何呢？金沙江啊，是我国第一条大河长江的上游。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的禹贡就有它的记载，将它称为黑水。随后的山海经里又称其为省水。金沙江啊，河床窄，岸坡陡峭，呈V型河床，具有高、深、窄、曲、陡的特点。它是典型的高山深谷型的河道。大渡河呢，它是岷江水系最大的一级支流，为高山峡谷型的河流，地势险峻，水流汹涌，自古就有大渡天险之称。这两条河水呈现在红军战士面前是什么样呢？只有高插云天的悬崖和冰冷的铁索桥。在剧中，寒和暖对称自不必说了。那么金沙江与大渡河都是长征路上困难的代名词，关键作者是怎样以怎样的精神去解读这种困难的。我们看云崖暖，云崖就是高崖，与云齐的崖。那么虽然渡江啊是在夏季的四五月间，但是水大概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石壁拍出暖的感觉。但是在红军战士坚毅的战斗精神里，它要变暖。这句诗充满了对那种冲击力量的那种赞美的热情，诗人革命的浪漫情怀跃然纸上。 25000里长征本身就是一首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而毛泽东更是将这波澜壮阔的盛举凝聚成了一首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毛泽东的长征是在踏遍千山万水之后，在坚定的信仰和大无畏的精神感召下完成的。面对重重险阻，他用乐观坚毅的心境诠释了一种红军战士不畏艰险的必胜之心。那接下来这首诗对长征将会进行怎样的描写呢？我们继续来听。 我们再看铁索寒，史料上记载啊，红军冲过大渡河这个铁索桥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也就是守桥的川军，是纵火烧桥。可是大家想一想，虽然纵火烧桥，铁索的寒意也并未烧去。对于红军战士来说，铁索还是冰冷的。这句诗描绘了当时那种寒光凝铁、寒气逼人的那种情景，也反衬了红军战士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啊，关于颔联、颈联这四句，郭沫若有一种解释，我觉得非常独到。他说，毛主席的长征诗写在1935年10月，遇有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之深意，视五岭之威仪如腾细浪，视乌蒙之磅礴如走泥丸，此藐视困难也。亦即金沙江之巧渡，大渡河之抢渡，则是重视困难也。以往解释这首诗的人，对于革命者藐视困难一面，应该说的颇详。 而对于革命者重视困难一面，则多言之不足。郭沫若先生将其揭示出来，虽然不一定是诗人的本意，但是从接受理论角度看，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这里还有一个一字诗的故事。金沙水拍云崖暖，原作金沙浪拍云崖暖。毛泽东自注此句诗说，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那这位不相识的朋友是谁呢？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诗人罗元珍先生。他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把浪改为水。那么毛泽东遵从了这一建议。一般来说呀，律诗讲究精炼，在字面上避免重复，所以把浪改为水有道理，因为上文有五岭逶迤腾细浪了。那么这里再说金沙浪拍云崖暖，确实就字面上重复了。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这首诗中实际上还有三个重字，我们从头看。万水千山和岷山千里雪，这里的千字山字重复了。而红军不怕远征难中的军和三军过后的军也是重字，然而人们并不觉得他们重复，所以呀，他们也没有减弱这首诗的艺术魅力。所以格律诗中有没有重字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再看尾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那么相比颔联颈联中的描写，尾联的情绪是更大的攀升。按照诗歌的节奏啊，颈联的笔调是低回的，但是全诗始终是一种在不停的攀升的情绪中完成的。啊，在转折处寻转折，在攀升处去寻攀升。红军在雪山草地之南，大家都知道，自然条件的艰苦可比战火的艰苦，饥馑与病痛随时夺走人的生命，往往是黄昏休息，而在次日的集合号里，或许有的战士就再没有看到日出。岷山和夹金山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必经道路，岷山逶迤千里，终年雪风绵绵，啊，极度缺乏给养的红军历时两天走过雪山，草地又走了七天，几乎是身处绝境。但是毛泽东和广大的红军战士，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但战胜了敌人，也战胜了自然。在颈联里，大渡河和金沙江有敌人把守，不仅仅是自然的困难，还有人为的困难。而雪山草地则完全是自然赋予的困难，可能要比敌人所给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但红军指战员凭借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终于克服了重重险阻，终于胜利在望。长征虽未结束，凯歌已经献奏。更喜岷山千里雪，一个更字说明前边啊，五岭乌蒙啊，金沙大渡都是可喜的，但岷山更可喜。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就是在红军看来啊，前边 沿路已经战胜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是红军战士呢还觉得不够味儿啊，还兴致勃勃的啊，更喜嘛翻越了一座雪山，这才使三军将士开眼了。毛泽东更喜岷山千里雪，那我们读者呢可能更喜毛泽东这种斗争精神。他深信无限风光在险峰，要斗争就不要怕困难，三军过后尽开眼，完全是对中国革命未来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 重峦叠嶂间，红军战士奋勇向前，大河奔流处，革命之舟劈波斩浪。在毛泽东的笔下，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不畏艰险、雄越千山的革命精神。无论是面对雪山草地，还是金沙水、大渡河，在毛泽东看来，只要革命之火存于心中，无论何种千难万险，都不过是对精神的磨砺和对斗志的考验。在他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红军将会带着革命之火跨越一切险阻。那么这首诗还有哪些美学和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呢？我们继续来听。 我们知道律诗八句56个字，要用56个字来写这英雄史诗，实际上难度相当之大。但是在毛泽东写来，我们看得心应手。首联是全景式的概括，颔联和颈联就是中间这四句写了4个细节，五岭、乌蒙、金沙、大渡，这是长征途中著名的战役，毛泽东做了诗化的处理。然后尾联又以概括的书写收束全篇，从只等闲到尽开眼，全诗4联8句环环相扣，结构严谨，首尾浑然天成。作者也没有根据创作的需要打乱真实的战斗的历程，而是实事求是，紧紧地靠近真实的战斗生活，一切从生活所得。不怕难是全诗的总括，随之带出的是万水千山，逐步走向真实的故事场景。那些五岭、乌蒙、大渡、金沙，实际都是后来成功的因啊，没有这些因就没有后来尽开眼的果。这首诗求证的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可以说毛泽东用这首诗再次证实了自己这一哲学观念，这和他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愚公移山》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是诗词的高手，在意象的剪裁取舍上是很讲究的。你比如说长征路上雪山草地是紧密相连的，是长征战斗生活里的重要符号，但毛泽东只选择了雪山，草地的战斗生活被他毅然舍去。长征路上可歌可泣的事迹何其多多，但是诗歌有自己的美学的规律，诗歌要讴歌生活，但也不能破坏美学的原则和规律。毛泽东做得非常出色，有着极强的艺术概括力。总之，这是一首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的典范，是一篇震烁古今的伟大诗篇。今天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谢谢大家。